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我是汪冰。 我们来看一封来信啊，有一位朋友在12月1号的时候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他说前两天呢，跟一个朋友谈到了精神伴侣这个话题，对方是男性，一个三十几岁有过一段婚姻的有一个孩子的男生。他说朋友认为存在精神伴侣，存在那种不需要磨合就是精神伴侣的人。我也承认存在，但我认为精神伴侣是有一段过渡期的，而不是一下子，就是你就是我的精神伴侣，一定有个过程，至少初见或者如故或者喜欢，然后愿意去了解对方磨合，才能在精神伴侣的路上。他还问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哎，特别问了两遍啊，说思佳姐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汪冰哥你怎么看呢。所以呢，他是想让我们两个人在互相不通气的情况下各自说说我们的看法，是吗？我们先来听听汪冰老师怎么看。 其实说到灵魂伴侣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理解。既然这位朋友分别问到了我们，那我想说我的理解就是，灵魂伴侣就是极有可能和你在精神上产生深度共鸣的人，他可能都不是唯一的，他甚至未必会成为你真正的伴侣，但是在灵魂上你们可以彼此交流，可以默契的深度沟通很多你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它甚至不涉及性别，这是我的理解。当然我知道你问这个问题是冲着两性关系去的，它极有可能也会带来两性关系深度的共鸣，但是最最重要的是，即使你们是灵魂上的伴侣，进入现实的生活是不是就是良好的伴侣关系，这也是不一定的。因为精神世界的交流和面对现实世界琐碎而具体的问题可能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汪冰老师说的这些应该也可以代表我对灵魂伴侣的这个看法。不过呢，我们这位朋友在信中用的是精神伴侣这个词。而且呢，我也感觉到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似乎是自己在这个恋爱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些困惑，或者是一直对这个所谓的灵魂伴侣也好，精神伴侣也罢，求之不得，所以呢，对此产生了一些问题和困惑，才有了他和对方那个三十几岁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孩子的男生之间的关于精神伴侣或灵魂伴侣的这一段对话。所以呢，在我们讨论这一切的概念之前，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你此刻就这么关心这个概念呢？或者说在你从小到大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真的是一见如故，或者是彼此呢每一次交谈的时候都能够有碰撞出火花，或者是沟通起来毫不费力啊，你和他在很多话题上都能够取得共识的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存在呢？如果你仅仅要是从概念上去讨论这件事的话，我觉得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可能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都会遇到一些我们可以说是默契的朋友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很难，即使是同性的朋友都不见得能够找到在各方面和你能够产生共鸣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是想要去开始恋爱，或者在恋爱当中而对方不令你满意的话，那可能我们讨论这个灵魂伴侣到底有没有，或者要经过怎样的阶段最终才能够有，或者说怎样能让灵魂伴侣啊能够走进你的生活当中来，和你成为真正的这种生活伴侣，又或者可否把这种生活伴侣的备选对象和候选人啊改造成，或者两个人努力向灵魂伴侣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问题太庞杂，而且可能离你现在的生活太遥远， 所以呢，就像小马过河一样，要知道水的深浅，就得亲自去试一试。在我们在急着去寻找灵魂伴侣，或者怀疑到底存不存在这样的人之前，我们是否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天花更多的精力在自己的灵魂和身心上面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无论对眼下还是对未来，无论对自己还是对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那一个灵魂伴侣和我们走在一起都是更有帮助的事情。来问问汪冰老师， 你刚才分析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想到我们的题主为什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是不是他正在渴望一种深度的精神世界的理解和共鸣呢？如果那个人存在的话，至少未来找寻的过程就多了一些希望，因为现在多了一些信心，因为极有可能他还在找寻的路上。当然我们的题主好像也抱着非常现实的期待，他认为精神伴侣就是可以愿意去彼此磨合的人。我想生活当中我们肯定都想在精神上得到共鸣和理解，但是我们想要与之共鸣的人，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深度往往和我们是匹配的。换句话说，当你的精神世界愈发的广博和深刻的时候，你的精神伴侣可能也是类似的人。 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先以书中的内容来分享，来回应我们的题主，来看看我们所说的这些书里的内容是否对你的思考，特别是对你的现实生活有所启发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它的作者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是岸见一郎。提到他，很多人都会想起《被讨厌的勇气》。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他的另外一本书《恋爱中的小哲学》。爱是理智和热情的合体，将爱情当作自然产物的人不会产生爱是什么的疑问。关于什么是爱，并不是稍作思考就能轻易得出答案的问题，但提出了疑问和没有提出疑问就有极大不同。并不是说爱一个人就必须知道什么叫爱，现实生活中常有人在不知不觉间就坠入爱河。某天你可能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在自己脑海里生根发芽，你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他。如果把爱看成自然产物，那么爱这种感情就会变成自己无能为力的东西。当关系进行得不顺利时，就可以认定自己身上没有责任。与此同时，人们也会认为关系的缓和与重建同样是自己力所不能及之事。反之，如果人们明白爱情不是自然的产物，保留一些精力去留意关系中的变化，那么即使这段感情进行得不够顺利，他们也能够冷静面对，就会减少许多恋爱之苦。然而即使如此，冷静的爱也只能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柏拉图曾在《派德洛斯》中提到，哲学精神的本身正是理智与热情的综合体。哲学的词源是爱和知，即热爱知识。换句话说，哲学的本质就是爱，而爱也是理智与热情的综合体。其中的热情又可以被称为狂热，因为当一个人陷入爱情时，或多或少会失去一些理智。其实我们跟他说了一下，就是关于爱和爱情一个简单的概念。但是我想问问汪冰老师，你觉得我们的这位题主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是身在一段爱情当中吗？还是并没有呢？ 我的感觉啊，我们的这位题主应该还处在渴盼爱情的状态当中，所以他特别想知道他遇到的那个人是不是自己的精神伴侣，以及如果找到了精神伴侣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我想我们为什么会分享刚才书中那一段内容呢？我们说到了爱和理智有关，也和情感有关。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精神伴侣就是天造地设的，当然是不是能走到一起要看造化哈，是天造地设的话，那我们为之能做的事情就太少了。所以其实刚才那段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如果我们带着天造地设的预设进入一段关系，就很容易忽然一下子就变得感觉走上了幸福的巅峰，因为遇上了那个对的人，然后一下子又落入了失望的低谷，因为发现那个人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精神伴侣。其实无论是不是精神伴侣，首先他都是一个人，一个人就没有完美可言。所以当我们 在爱情当中带着很多先验性的概念的时候，可能会影响我们体验真正的感情生活，也容易在我们遭遇失望的时候认为我无能为力。 对，所以爱就是应该去爱啊。当我们在讨论阳光和温暖是什么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处在黑暗当中，那无异于是痴人说梦。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角度啊？就像刚才汪明老师其实也提到过的，精神伴侣这肯定是存在的，但是这个精神伴侣是不是一定就是我们那一个生活伴侣？或者说一旦遇到精神伴侣，我们是不是非要把它变成生活伴侣而后快呢？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呢？先不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啊，假如一切能够如愿的话，那这就真的能够促成我们的幸福吗？接着来看这一段吧。恋爱中的小哲学，作者岸见一郎。不爱是可能的吗？克里希纳穆提曾说过，人们是先拥有了爱这种情感，之后才产生了对特定的某人的爱。这样他把人身上普遍存在的爱的情感和对某个特定对象的爱区分开了。一个人的心中若没有爱，换言之，假如这个人不具有弗洛姆所说的爱一个人的能力，他就无法爱上某个人。阿德勒的关于爱的观点与圣经中所说的要爱你的仇敌的观点相近，也就是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对此，被娇生惯养大的人会产生疑问，为什么我要去爱我的邻舍呢？邻舍真的会爱我吗？即使不是娇生惯养的人，也有可能会疑问，假如邻舍不爱我，我为什么要爱他们呢？弗洛伊德曾与阿德勒共同研究，他同样对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观点抱有疑问。他说，如果该观点变成像你的邻舍爱着你那般去爱他们，就不存在意义了。然而去爱那些爱着自己的人，几乎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弗洛伊德认为邻舍之爱只是一种理想号令，它违背了人类的本性。陌生人非但不值得去爱，甚至还能唤起敌意，甚至是憎恶。为什么应该这样做呢？这么做有什么作用呢？最重要的是，这个号令该如何执行，到底能否执行？但是阿德勒拥有更加成熟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疑问只在乎被爱这件事。阿德勒认为，即使谁也不爱自己，他也能勇敢地去爱邻舍。重要的不是被爱，而是要勇敢去爱。爱不是自然和冲动的产物，即使理想的爱的方式与现实相隔甚远，但通过了解，现实中的爱情也许就会因此改变。理想之所以为理想，正是因为它不同于现实，却又是改变现实的方向和动力。其实我觉得他用这个哲学的观点去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爱人如爱己，好像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晦涩难懂。但如果我们真的是爱这个世界也爱自己的话，恐怕我们在看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先天的带着一点甜蜜的玫瑰色的这样的滤镜。如此一来，我们就看万物首先它都是可爱的，这样去理解是不是对我们的题主来说会更简单一些呢？问问王冰老师。 你刚才读到的文字让我想到了我们之前曾经讨论一个问题啊，关于活得有趣这件事情。我觉得有趣的人他不是活得有趣，而是有趣就是他的生存方式或者是他的本质。爱可能也是这样，刚才的文字里就提到了，爱是一种能力，具体的对象可能因为你遇到的人而改变，但是这种爱的关系，这种爱的能力是发端于我们自己的。所以当我们说有了灵魂伴侣我才去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假设可能就是不成立的。因为有了灵魂伴侣，我们就能焕发出那种爱了吗？如果我们之前没有这样的能力，也不会因为这个人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又回到了斯嘉在最开始讲到的，其实我们都是从自己出发的。当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爱自己，爱这个世界，爱周围的环境，爱周围的人的时候，这种能力自然会投射到我们遇到的下一个对象身上。所以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事情，它更多的是从我们开始。 没错，而且我还想跟这位提问的姑娘说啊，因为我们在之前都反复说过，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并且理解这件事情，就是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生活当中的一切，我们的身体，身体中的组织和细胞，我们自己的心念也在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所以呢，一个所谓的这个精神伴侣，或许呢，他在此刻和你是匹配的，但因为我觉得你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啊，可能你的思想、你的认知、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最终的态度都没有完全定型。这有点像是我们以前看到过的一个漫画啊，两只蛋本来是好朋友啊，那但是呢，当随着他们慢慢的被孵化啊，结果一只出来的是老鹰，或者说是一只鸟吧，另外一个是小鳄鱼，那这个时候他们两个的变化就大了。所以呢，当他们俩分别都是在蛋壳当中的时候，两只蛋他们可能是精神上的伴侣啊，觉得彼此都非常的接近，但一个飞上天空，一个游入水里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世界，他们所见，他们所感，他们所认知的，他们喜欢的，讨厌的，这个都相去甚远了。所以我觉得对两个人也是一样，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向往那种不管是文艺作品当中还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所艳羡的那种所谓的神仙眷侣，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可能都言之过早啊，因为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都还在不断的发展当中，所以我们只要每时每刻保持着自己充足的生命力和充分的这个弹性去应对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是全身心的投入到生活和存在当中去，去感受，去变化，去随着每一天的时光的流逝而更多的活出自己，我觉得这些就足够了。那么在这样的路上，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人，也许在刹那之间我们会认为和他是默契的，也许再走一段路我们又会遇见另外一个可能和那个时候的我们会更默契更匹配的人，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所以在过早的时间就开始去讨论那一个特定的人到底有没有，我们怎么才能互相遇见，怎么才能把这个遇见变成一个终生可以共同陪伴共同行走的一件事情，我还是觉得啊有点言之过早，或者说这是有点纸上谈兵吧。嗯，王冰老师， 我觉得你刚才说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精神，我们的心灵世界是会不断成熟成长和壮大的。如果你们两个都是追求精神成长的人，那是作伴的旅人，也许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慢慢就会发现两个人想去的目的地会有分化，这也是尊重精神世界发展规律的一种表现，就是像刚才思佳说到的，我们会因为自己的成长成熟而加深对自己的认知，加深对生活的认知，之前不知道自己是谁，之后才知道自己真正的想要什么。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把精神世界的交流看作这么重要的话，一定要对此充满弹性。那我再直接一点，就是对变化要抱有准备，不是说这个人是你的精神伴侣，你的关系就是板上钉钉了。恰恰相反，我觉得我们想到精神伴侣，第一个就想到的除了精神上的默契之外就是自由，我们会觉得这种交流是轻松的，是没有那么多期待和期望的。所以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是富足和自由的时候，可能也会愿意把这样的礼物给别人吧。 没错，接下来我们可以再说说伴侣这件事情，这也是岸见一郎在《恋爱中的小哲学》里写到的。能成为真心伴侣的人往往不会精于算计，在前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在爱情里自私自利牺牲他人的人，不过对于那些在婚恋关系中能成为真心伴侣的人来说，不仅喜欢上一个人完全不需要理由，而且在感情中也不会打自己的小算盘。能成为真心伴侣的人不会依照利益选择爱人，首先考虑爱人能否带给自己一定利益，这是那些从小被骄纵惯了的孩子的特征。阿德勒认为，在爱情里能成为真心伴侣的人从不认为有必要牺牲他人来夸大自己的价值，他们不会通过考察对方的经济条件来寻找爱人，更不会为了抬高自己的价值去寻找爱人。 也就是说，即使和社会地位极高、出类拔萃的人交往，他们也不会误认为自己就因此变得高人一等。这些会对我们的题主有所启发吗？来问问汪冰老师，因为刚才念到这儿，我忽然想到我们的题主他可能想问的还不是这个真心的伴侣，或者说是真正的伴侣，他可能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生活伴侣并不是灵魂伴侣或精神伴侣，所以他才质疑是否真的存在。如果我想找的是这样的人的话，我应该以怎样的方法去寻找他，去遇见他。所以在这期节目的最后，汪冰老师可以再给我们的题主一些建议，或者给他留个小小的作业吧。 你刚才读到的是关于不去计较哈，我在想我们的来信当中也有很多朋友是冲着爱情去的，但是对对方的条件做出了很多的限定，这在我看来已经是在选择上的所谓计较了。所以这位朋友，如果你对精神世界的伴侣是如此看重的话，你愿意为精神生活舍弃掉一些对其他外在条件的要求吗？这真的是一个让人非常难以权衡的取舍和抉择。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提醒一下我们这位题主，如果你给自己的精神伴侣画一个像的话，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刚才我们还提到了生活伴侣啊，因为很多人对生活伴侣都是有现实世界要求的，但是对精神伴侣是不是可以少些别人认为重要的条件的约束呢？我刚才问到的问题也是给你留了一个小作业，因为当你在想这个概念的时候它是空洞的，但是当你把它想象成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还原到你内心的需求的时候，你也许可以排出一个优先级的顺序。其实更多的映照出的不是精神伴侣的模样，而是我们内在精神需求的样貌吧。 没错，所以呢，你要知道在这人生的道路上，每一天你都要首先的去尊重自己，要活成自己，活出自己的样子来，然后把生活给你的所有的这个美意都照单全收。在这一路上，我觉得你的精神一定会是丰盛的，是富足的。其实你遇到的一草一木，世间万物都有可能成为你的精神伴侣。而最终呢，也许在这条道路上，你也会遇到你所期待的那另外一个人吧。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了解多一点。 我们今天从水资源回收再利用的角度再去关注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的建设。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市政工程项目经理张家明介绍说， 暂时最大的使用需求应该是造血用水。国际雪联给我们的需求大概是这个场馆群三处造雪总的年用水量应该是在20到25万立方米。那么在崇礼这样的地区，我们分析到它的自然禀赋之后呢，它是一个亚干旱地区，所以它的用水是一个突出的矛盾。 那么如何就近解决冬季造雪和夏季山体绿化用水，就成了古杨树场馆群的首要问题。 能够看到呢，我们将来的这个山坡上所有的水，雨水、化雪的水都会通过这个坡道流到山沟底下去。所以你看，现在这就下起雨来了，所以呢，这个现场的小气候也是瞬息万变，会经常有雨雪降临啊。前几天我们来的时候还在下雪，怎么现在又在下雨？所以这个山沟里的小气候的雨水量是非常大的。 古杨树场馆群地面自然落差将近有70米，山谷内的雨水、雪融水、溪流可以顺势流入地势最低的地方，通过修建蓄水池就可以对地表水资源加以回收利用了。

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汪冰老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女生啊，想和我们讨论精神伴侣或灵魂伴侣这个话题。我在刚才在节目进行到上半时段的尾声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姑娘她可能是一开始有一点质疑，因为从她所见的周围的这些伴侣当中，她可能并没有发现她内心定义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灵魂伴侣，所以呢，他可能觉得那些人就是结对子过日子而已。可能他的内心是希望自己在未来的感情道路上能够遇到这样一个人的。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待会儿也可以请汪冰老师来分析和点评一下。我总觉得无论是我们在感情当中还是什么，就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首先不能聚焦于另外一个人。如果我们那么想去发现到底谁是我们的精神伴侣、灵魂伴侣的话，有的时候这会让我们心神就有一些恍惚，而不能专注在自己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自己的心念、自己的身心上面。而这些对于我们最终获得幸福或者是把握生活当中所有那些能带给我们幸福的机会，实际上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就只管每天去享受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拥有和享受的一切，我觉得就足够好了。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属于你的一切自然会来。如果它没有来的话，就说明那些东西是不属于你的。是不是这样会让我们的生活本身更自在、轻盈，也更坦然一些呢？问问汪冰老师。 其实在你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伴侣，如果倒过来，那可能就是旅伴啊。一个人什么时候会需要旅伴，大概是因为我已经决定要去旅行了，我想找一个人作伴。那如果没有旅伴的时候，我们就不旅行了吗？一个真正想要去旅行的人应该不会放弃自己的旅行计划吧。至于两个人能走多久，会不会遇到别的旅伴，这都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既然是旅伴，那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那个要去的地方是我自己想去的，而不是别人逼迫我去的，因为我们不是报了旅行团哈。生命的旅行是属于我们每个个体的。这位题主问到的这个纠结，后来在思佳的启发下，我又想了想，是不是他在想，我要等那个不需要磨合的人，还是偶尔遇到需要磨合的人，我还可以坚持一下，因为有可能精神伴侣也是需要磨合的。不管你的疑问是什么，我们都希望你能够拥抱当下的生活，因为哪怕你真的找到那个精神伴侣之后，还要面对日复一日的旅程。其实旅行的过程挺辛苦的，也不是总有很好的风景，很多的时候还要经历不好的天气。当我们有一个人能够面对旅程的勇气和信心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可能会更容易一些。说到精神伴侣，我们说到的是相互依赖，但也许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甚至对方有的时候也需要依靠我们。如果我们把亲密关系想得过于理想化，就容易对对方寄予过高的期望，进而对方可能也更容易让我们感到失望。 嗯，所以这里又提出来有一个这个概念上会让人有一点觉得混淆，就是那灵魂伴侣或者说精神伴侣到底是不是那个理想的伴侣呢？因为在很多年轻的特别渴望爱情的女孩的心中，大概都有一个理想伴侣的这样一个形象啊，比如说是一个骑着白马的王子或一个骑着黑马的王子之类的。但有的时候那个过于理想或者完美的人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啊，容易让我们去放弃我们自己本来的样子。如果你特别在乎能不能和这个人在一起啊，就过上我理想当中那个生活的话，有的时候会让你去改变自己迎合对方，但那其实就走上了歧途。你会为了所谓的理想伴侣而扭曲了自己，或者让自己动作变形的时候，其实那个人就不再是理想的伴侣了。所谓理想的伴侣，在我的理解当中，其实应该是你们两个人各自都能够更加的做自己，被对方看到，然后呢，在一起又正好是向着一个方向自在的前行。 借用刚才汪冰老师的比喻，就好像你们恰好是要去往同一个目的地，然后在途中遇到的，你们又恰好呢在旅行的途中有共同的喜好，这样的人就是正好结伴而行，这样才是理想的伴侣，而不是你因为哦你要去的这个地方这么好，那干脆我放弃我自己的目的地，然后和你一起上路吧。我觉得无论对方想去的地方有多么高妙啊，如果你真正的放弃了自己的旅行的话，那最终都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解忧书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我是刘思佳，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继续收听解忧书房之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今天为您继续分享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生野俊明作品《简单、丰盛、美好》，由程丽翻译。大多数人都有饮茶喝咖啡的习惯，不过现在大家买的都是瓶装茶或罐装咖啡为主，也许很多人都是在上班途中将咖啡馆或便利店点的饮品外带，然后在去公司的路上喝。在当下，为了适应人们忙碌的生活，各种各样便利的即时食物、速溶饮品多不胜数。我却认为每个人至少都应该做一次精心细致的泡茶的尝试。于我而言，沏茶是重要的必修课之一。我会向正佛及其他神佛奉上我用井水烧开沏出来的新茶啊，今天早上又能给大家沏壶好茶了，这既是一种喜悦，也是一种幸福。什么？沏茶不就是在小茶壶里放入茶叶，用开水冲泡一下吗？的确如此，茶圣千利休曾这样说过，须知茶道之本不过就是烧水、点茶和饮茶，但是这个不过就是内涵深远。一般情况下，这个词会用在总觉得无特别意思、不过这些意思上，但是千利休所说的不过就是却是一心一意专注其中的意思。一心一意的烧水，一心一意地把茶叶放入茶壶，看准时机，心无旁骛地注入茶杯。简单来说，就是精心细致地用心对待沏茶的每一个环节。茶叶放多少，茶壶中茶水的温度，注入茶杯的等待时间，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尽心尽力，这样沏出来茶的味道自然别具一格。然后慢慢品尝沏好的茶，从而让啊真好喝的感觉溢满心田。这就是与茶融为一体的境界。可以说这种融为一体便是禅宗所追求的境界吧。顺便提一句，依照我的经验，即便是用同样方法精心泡出来的茶，每天的味道也有微妙的差别。有时会感觉到茶的苦味儿，有时却能品尝到茶的醇厚甘甜。我把它作为判断身体状况好坏的晴雨表。感觉茶比平时偏苦，可能身体状况欠佳，今天一天必须多多注意。醇厚甘甜的味道比较明显，说明今天的身体状态不错，可以更加努力一点。可能大家不能马上感觉出茶的味道差异，但只要你始终精心细致地泡茶，就应该可以通过一杯茶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变化。精心细致地泡茶，简单专注地生活，那些细致的、美好的确幸就会如期降临。大家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我想起床后马上刷牙洗脸，上厕所的人会比较多。如果有需要先去上厕所也无妨，不过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大家起床后能马上把所有的窗户打开。窗户关了一晚上，室内的空气得不到流通，打开所有紧闭的窗户，就能让室外新鲜的空气和室内浑浊的空气交换。就算在城市里，早上的空气也是很新鲜的，开窗会将清新带入室内。有些懒散惯了的人，早上既没有时间又嫌麻烦，所以别说开窗了，就连窗帘也不会拉一下。但是感受清晨的新鲜空气，才是让身心焕然一新，调整状态过好一天的法宝。请大家尽早与不见天日的地动生活做个诀别吧，精神和肉体都清醒了，也未必可以马上全力以赴地投入生活。凡事都有个过程，首先得端正姿态，再慢慢加速，然后竭尽全力地过好一天。举个例子来说，每场歌剧开幕前都会演奏开场音乐，演奏开场音乐的目的在于将观众吸引到开幕后的歌剧上，并烘托气氛。可以说，清晨时光就是拉开一天帷幕的序曲。我自己也是早上一起床就先把防雨门板和窗户全部打开，正殿、厨房和寺院中所有算得上是门窗的地方都是全部敞开的。因为是寺院，所以可以打开的地方很多，打开的瞬间各处都会涌入清新的空气，给人一种今天一天又开始了的感觉。接着为了打开寺院的正门，我会去到外面，因此同时也就可以进行深呼吸了。清晨的空气被大量吸入体内又吐出来，再没有比清晨的空气更能让人感受到季节变化了。春天柔和的春风送来了树木发芽的清香，夏天满目的郁郁葱葱给身体注入了锐气，秋天凉爽的秋风拂过心头带来丝丝凉意，冬天瑟瑟冷风一下子唤醒了人们的身心。当然大家的生活环境和寺院有所不同，但我觉得大家只要能在清晨走到院子里或阳台上尽情地做深呼吸就好。深呼吸还有吐出体内邪气的意思，只要深呼吸3到5次，是不是就有身体被净化了的感觉呢？清晨沐浴阳光也非常重要，阳光是能量的源泉，哪怕只晒5分钟，让我们沐浴阳光，为自己的体内注入自然的能量吧。现代人谁都有压力，据说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才让人脑部稳定情绪的物质血清素分泌不足。增加血清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沐浴阳光，深呼吸，然后沐浴清晨的阳光。虽然方法很简单，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把它作为清晨的习惯固定下来。须知丰盛美好的生活往往就是从一件简单微小习惯的日日坚持开始的。欢迎继续收听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生野俊明的作品《简单丰盛美好》。在大家平常使用的日常词汇中，有几个源于佛教和修禅的词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玄观。玄指玄妙的空间，即充满深奥真理的世界。观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一直以来谋求开悟的入道之门被誉为玄观。我想去过禅寺的人应该看见过写有脚下照顾或照顾脚下看脚下的木牌吧， 无论哪种形式，都有让你注意脚下的意思，也有被引申为请把鞋子摆放整齐的时候。玄关上贴着的这块木板传递出这样一种讯息，从这里开始，前方是通往开悟的大道，请您先将鞋子摆放整齐后再入内。这并非仅限于禅寺，把脱下的鞋摆放整齐本就是每个人应该做到的行为准则。这个禅语中还蕴含着更为深层的玄机，就是请把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做完。脱下鞋子后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不用说，自然是把鞋子摆放整齐了。这不仅只是一件事，每个时刻每种情况下都有那个时刻那种情况下应该做的事。这句禅语告诉我们，不要把当下应该做的事情延后，应该始终好好的把它做完。玄关是一个家的颜面，就像看到一个人的脸可以想象出这个人的秉性一样，通过象征一个家庭脸面的玄关，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居住者的生活情况。鞋子脱下来随意堆放，乱成一堆，水泥地上积满了灰尘，我们可以由此简单地想象出他们所过生活的大致情况。如果你想呼唤幸福，那就先从玄关开始整理吧。清爽干净是整理的主旋律。玄关是不是放着好几双鞋子？是不是还放着购物车或自行车？像公寓这种集体住宅区，虽然存在空间不够大的无奈之处，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花最大的功夫将玄关打造成既干净又清爽的生活空间。早上送自己出门，晚上迎自己回家的都是玄关，如果能把玄关整理干净，心情也会变得大不相同。出门的时候会有今天也要打起精神好好干的心情，回到家时也会有很安心痛苦消除的感觉。就算一个星期只整理一次，玄关应该也不会乱到哪里去。只要你每天出门的时候环顾一下，就能保持玄关的干净和清爽了。倘若还有多余的空间，亦可以置个台子，插上朵花作为装饰也很不错。花既能让人感受到季节的变化，还能治愈伤痛，激励人心。迎接客人的时候在玄关焚点香也是一种很棒的选择。如果在客人快到之前焚点香，那么在客人进入玄关的时候就能闻到微微的清香，这不失为一种极好的招待方式。玄关不仅是出入家门时的通道，还是一个可以精心布置的空间，你不觉得整理玄关很有意义吗？如果说一天的幸运从清晨开始，那么进出家门的幸运就是从玄关开始。好好布置玄关，让你的幸运早日到来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好书慢读，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再见。